第102集，他会不会出事？下了班，文小辉去找了罗瑞，俩人最近各忙各的，半个月没见了。 哎呦 ，baby， 你新发型可真好看，我跟你留一样的好不好？ 不好，都留一样的，怎么显得我有品味？ 罗瑞撅了撅嘴，哼了一声，捏住了温小辉的脸。 也对，这种发型就适合脸瘦的，你要是再瘦一点，效果就是人棍顶个假发，绝对超级有品味。 温小辉拍开罗瑞的手，摸了摸自己的脸。 我最近都在加餐，为什么还是没胖起来呢？心情原因吧。不过你比刚开始好多了。我早没事了，给我来个6寸的芝士蛋糕，我一个人吃完给你看。 不可以暴饮暴食。 两人喝着下午茶聊着天，就跟他们曾经一起度过的很多个美好午后一样，只是他们的话题里再没有了洛毅，而洛毅也不会在放学后出现在店门口，骑着自行车载温小辉回家。聊着聊着，罗瑞问起温小辉调去外地的事儿。 当时觉得这个提议值得考虑，只是因为工资高，但现在我拿了一大笔分手费，也是不差钱的人了，就没必要去了，还是留在这儿发展大，毕竟京城资源最广，再说家也在这边。 太好了，我也不舍得你去外地，都没人陪我。 不过我现在也得考虑以后的出路了，少群要把股份卖掉，以后巨星就没人罩着我了，我也不可能在巨星干一辈子，早晚要自立门户。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你到时候就在我隔壁开个工作室，我们天天都可以见面了。 天天见你不烦啊？ 不烦。 我烦。 你怎么这么讨厌？ 罗瑞捶了他一拳，小嘴撅得老高。 啊，对了，少群要从巨星撤资，你为什么不让他给你出钱办个工作室啊？反正你和他都挺熟悉这个行业的。 哟，有点头脑啊， 今天怎么智商这么闪亮？哎，别贫，我觉得有希望啊，少群好像挺看重你的。 他不是看重我，只是在巨星我是他用的比较顺手的那颗棋，他撤资之后要去南方沿海城市发展，也问过我要不要过去，可他要做房地产，我能做什么呀？除非他在那边真给我投资弄个自己的工作室，否则我才不跟他去呢。 那你还是别去了，那么远。 我现在想自立，钱是差不多够了，主要还是得多长本事，多攒人脉。 放心，早晚啊，我会跟你一样当个小老板的，钱赚够了，咱俩就去环游世界，尝遍天下美男。 那次见面之后，洛毅又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。温小辉把洛毅的电话加入了黑名单，就是因为洛毅老是时不时的出现，他才难以彻底释怀。他必须让自己的生活完全的去洛毅化。伴随着冬去春来，气温回暖，还有一个让温小辉高兴的消息，他的妈妈和伊恩的婚事提上日程了。两人相处幸福，双方子女都很支持，结婚也就变得顺理成章。温小辉一想到冯月华要有好的归宿了，多年来担心的一件大事终于能放下了。他们的婚礼将在中国和美国分别进行一次，温小辉想到又能去美国玩玩了，还挺高兴的。当年他去深造，因为没钱几乎哪儿都没敢去，现在他不缺钱了，怎么也要弥补一下当初的遗憾。只是想到美国，他也就不自觉地想起了那年圣诞节假期发生的事儿。现在看来，洛毅很早就开始监听他的电话了，要不然也不可能那么快就赶来美国。如果不是因为这个，他和黎硕的今天也会完全不同。无论是人事和天命，都证明他和黎硕真的是有缘无分。巧的是，他刚想到黎硕当天下午就约他和罗瑞吃饭，说新发现了一家很好吃的牛排店。两人欣然前往， 温小辉很喜欢跟黎硕像朋友一样相处，应该说没有几个人不喜欢和黎硕这样的人相处。那家牛排店号称是空运进口的日本神户牛肉，当然是不是真的日本牛他们也不知道，但那价格呀都足够人从日本进口了，口感不负众望，确实特别好吃。他们边吃边聊，黎硕突然提起了长虹的股票。 对了小慧，你母亲手里长虹股票卖出了？ 我不知道，最近没问，怎么了？ 记得我上次跟你说的吗？我觉得我可能真的不幸严重了。 什么意思啊？ 自从跟你聊过之后，我隔三差五会观察一下长虹。这只股票已经连涨了快一个月，比上市时的股价翻了12倍，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，而且还没有冷却的趋势。如果再这么涨下去，不知道会套在谁手里，我感觉要出大事了。 你是说他可能真的在被攻击吗？ 有可能，因为长虹的运营一直没听说过有什么问题，是个优质企业，而如果只是为了抬高身价做并购收购的话，这么炒早就炒过头了，不仅会把合作方吓掉，还会吃官司。想来想去，只有长虹在被围剿这个可能性比较大。 围剿？ 我上次说了嘛，这么玩没有几百上千亿元玩不起的，如果是一个企业这么虚抬股价，早被抓起来了，我们也早就知道了。这件事必定是表面上做的天衣无缝，就算监管部门有所察觉，也一时无可奈何，才会到现在还没出事。至少绝大多数普通股民是想不到的。 你们在说什么呀？贝比，你什么时候懂股票了？这么高端？ 李大哥，这是你的猜测，还是你有证据啊？ 我和几个朋友闲着没事一起分析出来的，也听过一些风言风语，不过都是未经证实的。这个你也不用跟别人说，这就好像你发现了末日要降临，但你到处去说，不但没人信，还可能以扰乱公共秩序罪把你拘留。你只要提醒你的亲戚朋友就够了。 温小辉脸色苍白地点了点头。 小辉，你怎么了？莫非你母亲买了很多吗？ 不多，就几万吧。但要是套住了，他还是会挺难受的。 那就赶紧卖吧，现在应该还来得及，千万不可以贪心。 好，李大哥，谢谢你的提醒。 没什么，金融市场就是这么腥风血雨，每年都会出点事儿，保持它的残酷和活力。静观其变吧，长虹集团很可能成为今年的年度大戏。 你对长虹集团的董事长有了解吗？ 温小辉在网上搜过常会长，资料显示这就是个普通的企业家，还热衷于公益和艺术。 常行吗？听说是个黑白两道都很吃得开的人物，真正的背景很神秘。真没想到有一天你会关注金融业，我还以为你只对美容美型感兴趣。 出去应酬总得要能接上一两句话嘛。 确实，小辉，你真是长大了不少，初见你的时候完全是个小男孩。当然了，罗瑞，你到现在还是小男孩。 我都当了好久的老板了。 就是因为有你这样诚实又单纯的老板，你的甜点店才会做得这么好，保持住。 后来他们说了些什么温小辉都没怎么听进去，因为他和黎硕一样感觉要有大事发生了。如果长虹集团真的在被攻击，那绝对是洛毅干的。至于洛毅是怎么做到的，他真的无法想象。洛毅能从他这骗走3亿美元，自然也有办法弄到其他的钱吧。也许洛毅许诺了很高的回报来拉拢几家企业联合围剿长虹，毕竟洛毅根本就不在乎钱。可是洛毅这么干下去，究竟会出现怎样的后果呢？ 温小辉只要一想到常会长那双犀利如狼的眼眸，就不寒而栗。吃完饭，黎硕一走，温小辉就掏出了手机。认识少群这些年，温小辉第一次主动给他打了电话。少群接到他的电话，似乎并不意外。 怎么了？ 少公子，我能请你吃个饭吗？ 我最近没空。 没空也要吃饭吧？ 说吧，你想干什么？跟我打听长虹集团。你知道多少我不清楚，但你也应该能看出来事态不小。这事儿与我无关，不要再来问我。 少公子，你能不能就告诉我一句？ 一句什么？ 我外甥会不会出事？ 一定会。